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69章。旁边个女叔同阿豆腐亦都惊醒咗，一拧个身就从个睡袋嗰度捐咗出嚟。好在我哋嘅警惕性都比较高，嗰啲武器就放喺旁边。出咗睡袋，女叔就即刻立刀就冲咗出去，我跟住喺后边。至于阿豆腐呢，唉，佢啊仲喺度解紧嗰个睡袋条绳啊，唉，唔好理佢啦。我同阿女叔就出咗帐篷，只见火光已经系熄咗。喺雪山间，明月皎洁，白雪反射住个月光，一切都显得幽暗又朦胧。呢一个声音惊醒嘅唔单止我哋，其他啲人陆陆续续咁，就好似如临大敌咁捐晒出帐篷。冯贵手个目光喺人群当中扫视咗一圈，神色突然间一变，佢又讲：唉，少咗两个人。克黎秋接住讲：啊，系守夜嘅六大嘴同埋无牙。对于两个人，我系有啲了解嘅。六大嘴就鍾意吹嘘，嘴里面讲出嚟嘅话呢，十有八九句都系吹牛嘅，系一个不入流嘅小角色。喺之前只系挖过一啲咁嘅穷坟乱穴，连黑话都讲唔顺嘅。为咗唔喺我哋呢一班人面前丢架，所以经常喺度吹嘘自己嗰啲咁嘅倒斗事迹，讲嘅又系咩险象横生啊，跟住动不动啊价值几千万嘅名器。用阿豆腐嘅话嚟讲呢，就系、是、呢个人唔适合挖蘑菇，最适合呢就系、是、去荷里活嗰写剧本，或者就去喜马拉雅嗰度讲书啦。因为佢编故事嘅嗰个本领呢，真系有一套嘅。唔知道嘅人真系能够听到毛骨悚然啊，拍案叫绝。喺风雪当中听佢咁吹下水，亦都系一种消遣。除此之外，呢个人啊冇咩大毛病嘅。比起嗰啲赌斗嘅真正行家，佢就算唔上话深刻，亦都算唔上话咩手辣，系一个小人物嚟嘅啫。完全系拥有一啲小人物嘅明显特征。当佢吹嗰啲嘢俾人督爆嘅时候，佢都会尴尬，红住块面啊转移话题。但系呢啲事如果放喺白斩鸡嗰班人嘅身上边，绝对啊就会将呢一个令佢尴尬嘅人啊做低。至于嗰个无牙呢，系一个年轻人，亦都冇咩特别嘅本事。可能佢啊知道自己喺队伍里边嘅地位，所以做嘢都好落力，扎营啊、煮饭啊呢啲事都好拿手。性格呢就比较懦弱，好怕得罪人，对边个都小心翼翼咁啊，俾足面。除此之外，亦都冇咩特别之处。我就一直都谂唔明白，哑巴点解会搭一啲咁嘅人，搵呢啲一群咁毫不相干嘅人，到而家六大嘴同埋无牙都唔见咗，大家就打开个手电筒，视线即刻就明亮起上嚟。呢阵时，喺雪地上边，一抹刺眼嘅痕迹就映入晒喺大家嘅眼入边。嗰、那个系一条长长，好似俾啲乜嘢拖过嘅咁嘅痕迹，旁边仲有啲凌乱嘅印记，一睇就系知道俾人搲出嚟嘅。我脑里边即刻就构成咗一幅咁样嘅场景：六大嘴同埋无牙喺度守夜嘅时候，突然间可能就俾咩嘢袭击拖走。挣扎住咁留下咗呢啲凌乱嘅手印，喺呢阵时，嗰条痕迹清晰咁显示出最终嘅方向，就系呢一个温泉湖泊，亦就系离我哋不到十几米远嘅位置。哑巴就三两步咁跑到嚟湖边，踎低个身，好似喺度揾紧啲咩线索。呢阵时嘅佢只系着住一条单裤，大概可能因为白天佢落水救人。啲衫都被整到湿晒，哑巴就皱住个眉头打咗个手势。忽然之间，佢就对住队伍当中嘅一个人讲：你落去睇睇。嗰、那个被点名嘅人啊惊咗一下，慌失失咁讲：我去？点解要我去啊？呢度下边肯定有水怪噶嘛。呢个人唔系第二个， 就是先前大路的鱼漂，亦就是我们队伍里面水性最好的那一个。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不是傻的都知道这个水里面肯定有古怪，而且这个里面的东西肯定非常之凶悍，不是的话六大嘴和无牙就算再无用都不会两个生勾勾的大活人是连反抗都没有，就这样被拖了下去。鱼漂讲完，哑巴冷冷地掘住他，跟住他一只手就摆咗喺腰间嗰一个黑色嘅弯刀上边。鱼漂似乎就諗起咗白天佢喺度斩雪人嘅嗰一幕，佢就只能够吞咗啖口水，硬住头皮落水。我哋就将啲灯光打到水面上边，睇住鱼漂灵活嘅身影一直就游向远处，跟住丙嘣一声向下一潜，就唔见咗身影啦。豆腐好忧心咁讲：，哇！呢条友仔咁得唔得噶？游水功夫啊唔错，但系嗰啲身手唔知点咩？我啊淡淡咁讲：，咁不如你落水帮佢啊！豆腐即刻拧拧头讲：，唉，算啦算啦，我啊仲系喺个岸上边，默默咁支持佢好啊。黑暗当中，大家啲人啲神情啊各不一样，大概都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好似哑巴女叔呢一种咁不为所动嘅。第二类就係逢鬼手啊蒙蒙啊佢哋咁皱实个眉头。第三类呢就係嗰一班冇咩见识嘅盗墓贼，一个一个就好似如临大敌，大气都唔敢透。成个过程嘅时间就唔係好长，从我哋出咗帐篷到鱼漂落水不过係两分钟左紧。而家鱼漂嘅身影忽然间就消失喺光线嘅尽头，忽然之间湖水当中爆出一阵嘅血雾，喺昏黄嘅灯光底下，随住个湖面就扩散开嚟。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心谂弊啦，鱼漂可能都翻唔到嚟啦。呢一个咁样水下边嘅嘢究竟系乜嘢嘢啊？唔使讲。恐怕而家六大嘴同埋无牙亦都凶多吉少，豆腐啊系咁闹到佢粗口，佢啊讲：真系个废啊，仲等乜嘢啊？快啲救人啊！枪咧，诶，快啲刀攞出嚟啊！回答佢嘅系哑巴，哑巴呢阵时个膊头已经停咗一层薄薄嘅雪，佢冷冷咁睇咗豆腐一眼，讲：撤退，先离开呢度。豆腐傻咗眼，指住个湖水讲：喂，咁佢哋三个点办啊？哑巴嘴里边啊，啧咗一声，冷漠嘅语气带住嘲讽咁讲：你觉得嗰三个人仲可以活咩？豆腐不善言辞啊，佢啊急啊，不过我就就咁走，佢就系帮我哋做嘢嘅噃，鱼漂啊系你派去闯雷噶，咁又点啊？哑巴反问，豆腐就讲唔出话。哑巴于是做咗个撤形嘅动作，示意大家就转移营地。女叔就叹咗口气，拍咗拍豆腐个膊头讲：唔好难过啦，呢一行从来都唔系啲咩好捞嘅嘢嚟㗎啦。搭火就等于将条命卖咗俾人，一手交钱一手交命，生死都唔好怨。女叔呢一句话就真係冇讲错。想当初卫南京一落斗，出山费就是80万，亦都仲未分到名气嘅红利。哑巴揾呢一班人搭伙，肯定亦都俾咗大价钱嘅。我出钱你卖命，就是呢个道理啦。死喺途中就各不相欠。话虽然系咁讲，只不过哑巴咁鬼冷酷，亦都未免等人哋心寒。逢鬼手佢哋又冇咩表示。不过其他嘅人就俾哑巴嘅呢啲咁嘅冷傲作风就震慑住咗，大家开始撤除营帐，准备连夜顶住风雨前行，等到白天再休息咧。队伍里边嘅气氛就非常之沉默，可能有人喺呢一刻就应该意识到乜嘢叫做残酷，睇嚟已经有人开始后悔跟住哑巴搭伙。不过呢，喺呢一个毫无人迹嘅雪山深处，边个够胆反悔呀？喺呢度杀人真係比碾死一隻蚁仲易呀。 我就听到冇几远处一个大胡须嘅男人呢，就喺度咦咦我我，话咩赌斗嘅钱真系唔好赚啊！做完呢一嘢咧，就一定要从良啊！咁豆腐啊更加闷闷不乐，时不时就睇睇个湖面。我劝佢讲：，唉，三个陌生人啫，谂开啲啦。豆腐拧一拧头讲：，哎呀，我真系好嬲我自己一种咁嘅性格嘅，我硬系改唔到嘅。佢哋死咗，我就觉得好难受。你话佢哋啊有冇老婆仔咁嘅？佢啲父母仲喺度噶嘛？佢哋死咗，屋企人点办呢？我心谂，边个冇阿爷生冇阿妈养啊？自然都系有父母有妻儿嘅，但系高回报必然就伴随住高风险，做呢一行嘅都系自愿选择嘅，死咗系唔值得同情嘅。有啲人辛苦一世，生活艰难而努力，咁样咪一样贫困。而倒斗挖蘑菇嘅，凭乜嘢可以挥金如土啊？凭乜嘢可以一掷千金啊？冇巨大嘅付出，咁啊点会有咁样嘅回报呢？所以呢三个人今日嘅死唔系冤枉嘅。我咁样劝慰咗豆腐一番，佢就好过一啲，孭上咗背包，大家亦都用好快嘅速度嚟收拾晒啲嘢，准备撤退。边个都冇注意到，喺而家湖里边有个嘢静鸡鸡咁蒲咗出嚟。等到发现嘅时候已经迟啦。我只听到人群后边突然间传嚟咗一声嘅尖叫，我拧转头一睇，见到湖入边漂浮住一个死人咁嘅嘢，嗰个嘢嘅双手显然死死咁捻住一个人条颈，并且将佢向湖下边拖。嗰个人正系头先喺度吟吟沉沉话要金盆洗手嘅胡须佬，唔通先前拖走六大牙同埋无牙嘅，同埋喺水底袭击鱼漂嘅，就系呢一个死人。佢系乜嘢嚟噶？唔通系水鬼？一时之间，呢一队咁嘅素质唔系太好嘅队伍已经乱成一团，而且我哋呢一次嘅反应快，胡须佬都未被拖入倒入水底，仲喺度拼命咁挣扎。我心知道再唔救人就迟啦，再加上嗰个死人离我哋嘅距离又唔系好远，算晒嚟讲咧，离水大概系十几米左紧。情急之下，我猛然就射出一支嘅飞刀。喺呢几个月，我一直就勤学苦练，亦都算有啲成就啦。喺近距离之下，几乎咧就眼到手到，呢一刀就插咗喺嗰只嘢嘅手上边，不过竟然啊冇咩作用。嗰隻嘢连窒都冇窒一下。